关云长是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济寒帮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大凡是开国皇帝啊，都有一个共同之处，他们统一天下之后本来就可以顺理成章的称帝了，但是呢，他们还要故弄玄虚推脱一番，显得很谦虚的样子。刘邦称帝的时候也是一样，当然了，呼吁刘邦称帝最先是由韩信提出来的。韩信在办他家事的同时，对朝廷的事儿也很关心。此时他虽然被降为了楚王，但楚王呢，好歹也是一个王啊，而且也算是一个比较大的王。以他的眼光，自然知道，此时此刻，一统江山的刘邦应该称帝了。换句话说，这个时候就算他不提出来，别人也肯定会提出来的。于是他先下手为强，先后派人联络了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韩王韩信。请大家要注意，此韩信非彼韩信也。衡山王吴瑞、赵王张敖、燕王臧荼等八位刘邦已经封的王，提议让刘邦称帝。他的建议一提出来，八大王自然都满口答应了。这样顺水推舟的事儿，他们都乐意做呀。于是联合写了一封奏折，强烈要求刘邦称帝。刘邦早就想坐上皇帝的宝座了，此时正在等着人来提这件事儿呢，然后他再顺水推舟而上。此时见了韩信等八位封王的联名血奏之后，不由得是大喜过望。于是他立即召集文武群臣，把这个奏折拿给他们看，但嘴里边却是这么说的：你们看看，你们看看，我现在过得不是挺好的吗？他们干嘛非要逼我做皇帝呀？那群臣又不是傻子，就都异口同声地喊着：臣等也是这样想的呀。接下来大家纷纷要求在血奏上面签名。刘邦正求之不得呢，大殿里边虽然有点乱，但刘邦的眉头却是舒展的。汉高祖五年的二月初三，刘邦在定陶城边的泗水称帝。当文武百官齐刷刷地跪在地上叫刘邦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的时候，刘邦完成了由王到帝的转变。刘邦就是汉高祖，他这一天还做了四件事：一，大赦天下的罪人，以示皇恩；二，立吕后为太后，立刘盈为太子；三，让大量士兵卸甲归田，荣归故里，免除他们的赋税； 这一条是张良提出来的，他说现在天下已定，如果留这么多兵在各大将领手上反而不好，容易闹事。刘邦欣然应允。第四，暂时定都洛阳。隆重而庄严的仪式举行完毕，接下来就是盛宴了。当上皇帝的刘邦这一天特别高兴，酒过三巡，他突然提了一个很有哲理性的问题：朕有一问题，朕为什么能得到天下，而项羽又为什么失去天下呢？反正此时天下已定，刘邦提出这个问题之后，就让大家畅所欲言，无需回避。这等于在开座谈会了。果然在酒精的作用下，群臣们纷纷发言了，不过他们都惜字如金，简短有力。项羽喜好猜疑，项羽为人过于粗犷，坑杀的罪名让他失了民心。项羽嫉妒贤能，有功者不能分封，贤能者不能重用，就应该是他失去天下的原因。众人各自发表意见之后，刘邦进行了总结性的回答。他说他和项羽相争之所以能够得天下，根本在于用人方面。为了证明他的论点，他举出了三个论据。一，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我不如张良。二，镇守国家，安抚百姓，提供粮饷，我不如萧何。三，统帅百万之兵，所向披靡，战无不胜，我不如韩信。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这三个旷世奇才都被朕所用，所以朕最终取得了天下，而项羽连唯一一个范增都用不好，他能不败吗？刘邦的分析引来众人的掌声雷动，为了庆祝这来之不易的胜利，君臣随后是开始痛饮。这场旷世盛宴，那比赶集还要热闹。在酒精的刺激下，很多人甚至忘了君臣之礼，敲桌子的，哼小调的，猜酒令的，打饱嗝的，声音倒是丰富多彩的，而他们的姿势是更加的丰富多彩。半躺着的，斜坐着的，摸脚丫子的，再加上已经喝趴下的，那场面真叫一个壮观。那当真是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当然了，这是特定的历史时期，特定的场合，所出现的特定的奇观。不久，这种君臣毫无拘束、开怀畅饮的场面就一去不复返了。因为有一种无形的压力约束了他们，这种压力叫宫廷礼仪。这个在后边将重点分析的，在这儿暂且按下不表，先来说说刘邦定都的事儿。在泗水称帝这天，刘邦按众人意愿暂时定都洛阳。但就在他准备带领手下的文武大臣去洛阳的时候，一个人的出现让定都之事再起波澜。这个人的名字叫娄敬。娄敬是齐国人，此时不远千里赶到泗水来，只是为了刘邦建都的事儿。这等没身份没地位的人，本来要见真龙天子刘邦一面，那是很难的。但是娄敬因为有老乡于将军在朝廷为官，所以他很快就见到了刘邦。 娄静一进门就显示出与众不同的作风来了。首先她的那身打扮就太吸引人的眼球了，身上穿着件破棉袄，脚上穿着烂草鞋，头发上扎一个马尾辫子，手里边拉着一根破竹竿子，就差没拿一个破瓷碗了。如果不是于将军的推荐，刘邦早就叫人把他给轰出去了。不过他毕竟见多识广，他知道越是这样有个性的人越是不能小觑，于是他二话不说，先安排了一顿丰盛的美餐为他接风洗尘。这个娄静也果然不是一般的人，他一点也不推脱，大大咧咧坐下来就是一阵子大快朵颐。等这个准乞丐酒足饭饱之后，刘邦才恭敬地问他有什么事来找他。娄静对刘邦的待人态度很是满意，他也就不再客气了，张嘴就直奔主题：陛下想建都洛阳啊，臣以为不妥。娄静是直言不讳啊，刘邦自然是洗耳恭听了。娄静就接着说洛阳建都不如在咸阳建都的原因。他说洛阳地区狭小，地贫物稀，这地方很贫瘠，物品稀少，经济不够发达，交通也不是很便利，就是一个弹丸之地。而秦地的咸阳东靠华山，南临黄河，四面都有险要关隘，是个易守难攻的风水宝地。在那里建都远远比在洛阳建都要好。说到这儿，咱们有必要提一下当年项羽选都城的事儿。项羽当初选彭城作为自己称王的首都，也有个书生拼死相见，也是劝说项羽在有着咽喉之称的秦地汉中称王。但是固执的项羽选择荣归故里，定都彭城。后来的事实证明，项羽选择彭城为都，那的确是一大败笔。前车之鉴历历在目，刘邦对他的意见高度的重视了起来。于是他第二天就召集了朝中大臣来商量定都这件事儿。刘邦刚说出娄静的想法来，马上就被淹没在一片反对声中了。那秦地晦气呀，大秦王朝在那儿才多少年就灭亡了呀。是啊，定都洛阳的周王一统天下好几百年呢。娄静是个什么人物啊？他完全是书生意气，信口开河。洛阳，清晨看日出，黄昏看日落，绝对是一个风水宝地。洛阳。刘邦想不到众人的反对意见这么坚决，于是在定都洛阳还是咸阳的问题上他就摇摆不定了。最后刘邦决定去问自从楚汉之争结束之后就一直闭门不出的张良。好多天不见了，张良虽然清瘦了许多，但是依然精神矍铄。面对刘邦的询问，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众臣之所以都反对建都咸阳，是因为洛阳离众大臣的家乡比较近，这是思乡之情的缘故。听君一席话，堪解百日忧，众臣们原来都站在自己的利益上才反对迁都的。刘邦是茅塞顿开，大喊了一句，原来如此，贤被众臣所误也。啊，原来是这样啊。 我差点被这些大臣给耽误了。于是刘邦立即下令迁都咸阳。但迁都咸阳还有一个棘手的问题，自从当初项羽到达咸阳之后，一把大火把那里的宫殿烧成了一片废墟，如果迁都此地，必须重新修建宫殿。于是乎呢，后勤部部长萧何又有活干了，修建宫殿的事儿就交他来办了。鉴于修复宫殿的工程巨大，时间跨度也长，为了断绝重臣定都洛阳的念头，刘邦当即就决定实行迁都工程，先把首都搬到离咸阳不远的溧阳。众大臣虽然不愿意，但也只能乖乖地跟着刘邦走了。值得一提的是，那个娄敬因为进言有功，被封为郎中令，赐姓刘。迁都之事解决了之后，称帝之后的刘邦并没有因此就开始享清福了。作为一国之主，他自然有理不完的国事和家事。那我们先来说说国事吧，毕竟家事也就是刘邦后宫的那些事儿，那都是女人们争宠吃醋的事儿，还能缓缓。而国事可是关系到江山社稷呀，马虎不得。韩信的兵权被夺，被降为楚王之后，刘邦潜藏在心里最大的危机感就没了。但他并没有就此放松警惕，相反，他时刻关注着一切可能有威胁的敌对分子的动向。不久，刘邦做了这样两件大事，一是招安田横，二是追捕钟离昧和季布。首先来说说招安田横的事儿，前边已经说过了，田横虽然是田荣的弟弟，但田荣死了之后，他辅助田荣的儿子当了齐天大圣。然而齐天大圣死于韩信的手上之后，田横自己也被灌婴围攻得喘不过气儿来，不得已只好投靠了彭越。彭越倒是对他这个败军之将很是重用，可是没多久，刘邦封彭越为淮南王，要求他带兵去协助围攻项羽。彭越得了封号，自然屁颠屁颠的去了。这下田横可就左右为难了，他想起自己当初拒不归降大汉，并且和楚军联合抗汉的事儿，心里边就一直打鼓。就算他刘邦不计较，那韩信一旦计较起来，那该如何是好啊？于是他想来想去，最终还是决定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他带着自己的亲信一路逃啊，不知不觉的就逃到了东海边。他在这个海边发现了一个岛，一个很隐秘很隐秘的世外桃源一般的岛屿。相信大家都读过陶渊明的《桃花源记》，那种与世无争、淡泊名利、逍遥快活的生活很是令人神往。此时田横也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岛上过起了世外桃源的生活。别看这田横行军打仗水平实在不敢让人恭维，但为人却极为豪爽，因此一些江湖游侠都慕名而来，一时间天下英雄豪杰尽皆汇集于这个小小的岛屿上。据说这个岛上有很多的桃花，田横就把这个岛叫做桃花岛。

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啊、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刘邦想要招安田横，他就派出了使者，那使者是翻山越岭爬山涉水，历尽了千辛万苦，才终于找到了田横所在的桃花岛。这时候的田横在岛上过得跟神仙似的，他哪想到朝廷当中去活受罪呀、啊？于是就以当年曾烹杀了利基，如今他的弟弟利商在朝中为官，恐有冲突为由，婉言拒绝了。汉朝使者哪里料到这田横竟然敢如此不识好歹，竟然胆敢拒绝。但他又不好再过强求，只好悻悻地回朝廷向刘邦汇报了。刘邦很快就摆平了利商，他要利商深明大义，以国家为重，不要计较个人恩怨。李商虽然恨不得能生吃了田横的肉，但是碍于皇命难违，只好勉强答应了。于是那个可怜的使者又来到了桃花岛。这下田横无话可说了，他知道他推脱不过去，最后决定一个人去。他其实只带了两位门客，让大家继续在这儿过与世无争的桃源生活。那汉使者一颗悬着的心也总算放下了，这件苦差事总算搞定了。可是呢，事情的发展往往是出人意料的，眼看着就要到洛阳了，田横在城外的一间小酒店里边做出了一件大义凛然的事儿，他拔剑自刎了。田横自刎的想法从他决定离开桃花岛的时候就在脑海里边形成了。原因是这样的，第一呢，刘邦素来阴险狡诈，到了朝廷只怕是凶多吉少；第二，那利商肯定不会轻而易举地放过他烹杀兄长的仇人，势必处处暗算于他。田横死了之后，刘邦一看少了一个祸害，自然是求之不得，但表面的安抚工作还是要做的，于是为他建了一座很大的陵墓。葬礼过后，两名跟随田横从桃花岛来的门客竟然以身相殉，跟着死了。这两名门客的死啊，极大地刺激了刘邦。他想，一个人死了之后，如果有人甘愿地为他殉葬，那么这个人该有何等非凡的人格魅力啊。听说那桃花岛上还有500勇士，刘邦的心里又不安了。于是那个汉使又得去一趟桃花岛了。大汉使者三顾桃花岛之后，他知道自己再也折腾不起这来来回回了，就骗岛上的人说，田横已经被大王录为大王， 现在召你们前往朝中去报效朝廷。众人听说主人召唤，都欣然前往，唯独田恒夫人还有家小不愿意走，因为田恒临走之前私密的语言还在耳畔响着呢：岛在人在，岛亡人亡，绝不能离开桃花岛半步。果然，这些门客一到洛阳，就听说田恒已经自杀身亡了，满心的欢喜立马又变成了悲愤。于是他们不再去面见刘邦，而是直接去祭奠田恒。祭奠完了之后，他们都齐刷刷地拔出了刀剑。当然，他们并不是要去替田恒报仇，而是都砍在了自己的脖子上。伴随着倾盆大雨，500门客都以身相殉了。虽然刘邦指派使臣三顾桃花岛，就把田恒的事给搞定了，但500多人的相殉足以证明，田恒也许并不是一个最出色的君主，但他一定是一个最具亲和力和号召力的长者。项羽被围在垓下的时候，钟离昧和季布在韩信的四面楚歌感召之下，不得已只好跟着无心恋战的楚军们逃走了。当时只能用4个字来形容啊，情非得已。楚军大部分都逃走了，他们两个作为主帅不走也不行了，否则就当一个光杆司令，那是死无葬身之地呀。项羽在乌江自刎之后，钟离昧和季布成了刘邦重点追捕的对象。毕竟刘邦知道他们两个是项羽的左膀右臂，一天不除去他们，心里边就一天都不安稳。首先来看看季布的逃亡历程。季布和濮阳县一个姓周的人家，两家是世交，素来都很友好。正是因为这一层关系，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逃亡中的季布敲响了周家的大门。周家几乎连想都没想就把他收留了。然而朝廷的通缉令很快就传遍了五湖四海，小小的濮阳县自然也不例外。布告上的大致内容是：举报和抓住通缉犯钟离昧和季布，悬赏银子多少多少，金子多少多少，窝藏通缉犯者诛灭九族，杀无赦。这一下周家人可就犯了难了，以他和季家的交情，他自然宁可自己死也要收留季布。可是现在的风声太紧了，弄不好季布没保护好，自己还会被连累到株连九族。是啊，一个人的性命不要紧，但整个家族人的命全都搭上，那可就是大事儿了。于是周老爷子思来想去，最后终于想出一个办法来，把季布改头换面，让他重新做人。待季布改头换面之后，周老爷子把他卖到一个鲁地姓朱的大户人家为奴。这朱老爷子是个江湖名门之辈，广交天下豪杰，他和周老爷子也是很要好的朋友。对于周老爷子带来的家奴，二话不说就慷慨解囊，拍板买下了。可是让周老爷子始料未及的是呢，这朱老爷子自打第一天起就对季布起了疑心了。这倒不是说周老爷子的易容术太差了，而是因为不管季布怎么改变， 他与生俱来的英雄之气，那是无法改变的。朱老爷子通过明察暗访，很快就发现这个所谓的家奴，竟然是朝廷重金追赏的季布将军。对于自己的发现，这朱老爷子是又惊又喜呀，他马上就赶到京城去了。当然，朱老爷子并没有直接把季布交给朝廷，而是找到了老相识夏侯婴将军，看能不能通融一下。由于两个人是故交，面对朱老爷子的造访，夏侯婴很是热情地招待，又是杀鸡又是宰鸭，忙的是不亦乐乎。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朱老爷子就趁着酒兴开始提季布的事儿了。令朱老爷子颇感意外的是，他精心准备的演讲词并没有派上用场，因为他刚一提到季布，夏侯婴就说他也很敬佩季布，他愿意亲自去面见刘邦，看能不能赦免季布的死罪。这夏侯婴是什么人物啊？他是刘邦身边的红人呐，几次救刘邦的性命于危难之中，他的话自然就引起了刘邦的高度重视。刘邦是思考了良久，终于说出了两个字，赦免。于是乎，接下来街道上换了一道赦免季布的新布告。随后的事情就很简单了，季布自然到洛阳见到了夏侯婴，然后在夏侯婴的带领下见到了刘邦。曾经是战场上的对手，此时化敌为友，相逢一笑泯恩仇。季布低下了他高昂坚挺的头颅，然后说了一大堆感激的话。最后他表示，他愿意为国尽自己一份微薄之力。刘邦大手一挥就说了，我现在就给你一个职位，郎中令。这是刘邦对待一级战犯唯一的一次大开恩，因为接下来还有一个叫丁公的项羽旧部下也来刘邦这里，他希望也能得到重赏。结果不但乌纱帽没捞着，反而赔进了自己一颗血淋淋的人头。丁公这般有备而来，原因很简单，他曾经放刘邦一条生路过。那细心的朋友会回想起当初刘邦在彭城兵败狼狈逃难的过程当中，曾经遇到两大最凶险的劫难，先是被楚军给围住了，这时候老天帮了他一回，在乌云密布和飞沙走石的掩护之下，他趁机带领百来名残兵败将成功突围了。他没走出几里地，又有一队楚兵追上来了。在危急关头，他就用三寸不烂之舌对追来的楚军将领说了一番客套的恭维话。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那将领居然被他给说服了，带着部下走了。当年放走刘邦的那个将领名字就叫丁公，据说这丁公还跟季布沾亲带故的，他听说季布被赦免之后还得到了重用，于是他也来了。他以为凭着当年放走刘邦的恩情得到高官厚禄一定不在话下，可是呢，他很快就发现他错了，因为他在刘邦面前跪下说出缘由之后，得到的只有一句轻飘飘的话，给我拉出去斩了。丁公不服啊，表示了最强烈的抗议，陛下 难道忘了当年的事儿了吗？ 刘邦却冷冷一笑，呵， 就算你当年有恩于我，那又如何？做人为臣就在一个忠字，你在战场上都徇私舞弊、贪赃枉法，那么以后在官场上肯定有过之而无不及。像你这样不忠不诚之人留着何用？就这样，丁公被斩了。丁公是可悲的，因为刘邦要找一个杀一儆百的人来树立威信。恭喜丁公，他不失时机的光荣的赶上了这项任务。季布很幸运地免除一死，还当了一个小小的芝麻官。虽然这个郎中令和当年在项羽手下的左膀右臂相比相差太远了，但好歹算是保全了性命。要知道啊，他是一个败军之将，一个亡国之臣，一个不折不扣的甲级战犯，能被赦免死罪就已经是老天开眼了，还能继续当个一官半职的，那就更是祖上积德了。同为甲级战犯的钟离昧的待遇那就完全不同了。此时说起钟离昧来，还有一个人物就不得不提，这个人就是用兵如神、大名鼎鼎的楚王韩信。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这儿有钟离昧和韩信不得不说的故事。当年韩信父母早亡，他选择了钓鱼这项职业来谋生，副职就是乞丐。而就是在钓鱼的时候，韩信认识了老乡钟离昧。钟离昧选择钓鱼和韩信不一样，韩信靠钓鱼谋生，他钓鱼却是一代天使。他学姜太公，把鱼钩弄成直的，常常这么一坐就是大半天。当时韩信就有些不明白了，就问他，你这样怎么钓得到鱼呀？钟离昧开始并没有理他，韩信问多了，他才看了两眼这个面色菜黄但双目有神的翩翩少年，说道，昔日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他最终钓到了周文王这条大鱼，我为何不能学他也来这里钓一条大鱼呢？凤翱翔于千仞兮，非吾不欺；是夫处于一方兮，非主不依；乐躬耕于龙母兮，吾爱吾庐；聊寄傲于秦书兮，以待天时。原来钟离昧一直在这里是以待天时。韩信三岁就开始学习兵法，于是他说起用兵之道也是有板有眼，头头是道。钟离昧因此对他刮目相看，于是两个志向远大的青少年常常一谈起行军打仗的事儿来就没完没了。就这样，两个人成了好朋友。过了不久，机会就来了。陈胜和吴广平地一声响雷，吹响了革命起义的号角。钟离昧和韩信两个人先后都参加到革命起义中去了。陈胜壮志未酬身先死之后，两个人又相继投靠到项羽的部下。到了项羽部下，他们的待遇却完全不一样。在那种战乱的又相继投靠到项羽的部下，到了项羽部下，他们的待遇却完全不一样。在那种战乱的年代，

能错过了，这眼看着就要涨价了，一盒上调100块钱，还不趁着现在能多订就多订吗？ 是 啊，跟海参的保质期长达2年，您今天多订一盒就是省了100块钱、 嗯、 更别说还有298元的闷烧杯一只，以及价值680元的5斤重的驼毛被一床免费得， 对， 这也是从未有过的力度。 4007106108，4007106108， 涨价前的超大优惠福利，立刻来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 咿呀！ 威名 知识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啊、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江川演播的小说剧《大清相国》。 康熙王朝名臣辈出，千古传颂。然而宦海风高，沉浮难料，满朝重臣名宦少有善终，唯有陈廷敬驰骋官场50多年，历任通、吏、户、刑四部尚书，官至文渊阁大学士，起归之后仍被召回，最后老死相位。小说剧《大清相国》为您讲述陈廷敬的为官之道，再现300多年前的官场风云。 第39集。 可尔坤指着桌上的账本说， 许大人请您仔细过目。 哎，柯大人，我们去仓库盘点一下铜料制钱。 许大人要是放心不下，那就去仓库盘点啊。相中，我得马上去户部了，你就带我盘点。 柯大人，既然向来都是只凭账册交谢，我又何必节外生枝呢？不必了，不必了。 哎，我就是怕许大人信不过，日后万一亏空了不好说啊。 哎，柯大人说到哪里去了，卑职得罪了？ 哪里的话，既然许大人信得过，那咱们就各自签字。 哎， 许达点点头，请柯尔坤先签字，自己再签。许达签字的时候，柯尔坤知道许大人一笔好字，许达却说柯大人的字好。满大臣中书法最好的当是明珠大人和柯尔坤大人，俩人交接算是完结。相中知道所谓实物盘点另择时日，都只是一句话而已。相中见过那么多保全局郎中离任，还没有谁回头盘点过库房的铜料，离任的多是升官了，哪里还愿意去管这旧事，继任的品衔总低一些，又不敢再请前任回来斤斤两两的过秤。柯尔坤喝了会儿茶，起身告辞，并嘱咐这次要铸1钱4分的新钱。许达俯首领命，恭送柯尔坤出了保全局衙门。许达没来得及清理保全局的头绪，就奉旨先鼓铸了1钱4分的重钱。可重钱发了出去，市面上的制钱仍是吃紧。皇上闻奏，急召大臣们去畅春园问事。徐乾学早跟着皇上到畅春园了，才从詹宁居出来，迎面遇到陈廷敬，忙上前请安。 下官徐乾学见过陈大人。 呵呵，乾学呀、啊、我一回京城就听说你这次管事第一，龙颜大悦呀。 嗨，下官不才，只因陈大人没参加考试，我才获了第一呀。 哎，可不是这个理儿，不是这个理儿啊。 陈大人， 下官有句话放在心里憋不住，三年前参您的是张英大人，这回在皇上面前力保召您回京的也是张英大人。这几年呀，满京城的都说您同张英大人不和，下官实在看不懂啊。 钱学啊，张英大人我向来敬重，我得去面见皇上，失陪了。 徐谦学直到惭愧拱手而去。陈廷敬早已猜着张英参他必定另有原因。陈廷敬赶到詹宁居，明珠等大臣们已为铸钱之事商议多时了。陈廷敬请过安，皇上问道： 廷敬，钱法之事你有什么办法？ 臣已写了个折子恭请皇上预览。 这满朝臣工都主张加重铸钱，唯独陈廷敬奏请改铸清钱，你们异议吧？ 萨姆哈说： 皇上，铜钱短缺都是因为百姓觉得铜钱太轻，钱不值钱，如果再改铸清钱，百姓越发不认制钱了。陈廷敬的主意太迂腐了。 启奏皇上，臣以为铜钱短缺不在百姓不认制钱，而是百姓见不到制钱。臣在山西就查访过此事，原来制钱都到奸商的手里去了。臣想京省情形同山西也差不多，奸商毁钱制铜，这才是症结所在啊。 皇上，陈廷敬混淆视听，颠倒黑白。 启奏皇上，臣算过账，以一文制钱重一钱二分五厘算，奸商毁钱千文可得铜十斤，按时下铜价一两银子收进来的铜钱销毁变铜之后，可足足赚足六千银子。现在新钱一文又加重到一钱四分，奸商花一两银子收铜钱可赚到七到八千银子，如此厚利，奸商难免铤而走险。 明珠、萨姆哈，朕怎么没听你们讲过这笔账啊？ 明珠支吾着，萨姆哈却说： 陈廷敬妄自猜测，并无依据。 这个时候一直默不作声的高士奇说话了： 启奏皇上，臣近日听到一种新的说法，就是铜钱短缺都因为市面凋敝，市面凋敝都是因为民生疾苦，民生疾苦都是因为大户统筹。 哼，陈廷敬，你听说过这话吗？ 陈廷敬知道高士奇故意整人，却只好说： 回皇上，臣没听过。 明珠奏道： 启奏皇上，朝廷平定云南，大户统筹，功莫大矣，如今备战台湾，仍需充足的军饷，大户统筹断不可废啊。 大户统筹朕无废止之意，不要再说了。眼下钱法受阻，则民生不便，民生不便则无处生财，无处生财则国银难续，最终是军饷难以筹集，备战台湾就会流于空谈。因此说，眼下最大的事情就是理顺钱法。 钱法议了多时仍是莫衷一是。陈廷敬奏道： 启奏皇上，臣有三计请皇上圣裁。一，理顺钱法，改铸清钱，杜绝奸商毁钱制铜。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让天下百姓安居乐业。三，调整盐铁茶籍关税，防止偷漏，以充官银。 听上去倒是头头是道啊。朕命明珠召集九卿会议详加商议。 臣还有一言奏明皇上。 说。 京省铸钱户部管着保全局，工部管着保元局，臣以为机币皆在户工二部，应避开这二部，另派钱法官员督理。 萨姆哈听了陈廷敬这话立时火了： 陈廷敬，你事事盯着户部，是何居心？ 萨姆哈，你在朕的面前公然与人争吵，殊非大臣之体。 皇上恕罪，启奏皇上，因臣曾参合过陈廷敬，他记恨在心，处处与微臣过不去。 钱法之事你们再议议，朕以为陈廷敬所说不无道理，不妨一试。朕 还有个想法，命陈廷敬任前法侍郎，都理京省铸钱之事。 明珠明白了皇上的意思，再开九千会议只是走过场罢了。陈廷敬便兼了前法侍郎，兼理京省铸钱大事。萨姆哈是个憋不住的人，找上明珠，满肚子的委屈说： 明相国，皇上准了陈廷敬的铸钱之法，那我们就得打掉牙往肚子里咽呐。 哎呀，萨姆哈，我们身为朝廷大臣，心里不要只装着自己的得失荣辱，最要紧的是国家的钱法，只要陈廷敬在理，我们就得帮着他。 明大人，道理呢自然是这个道理，可是皇上并没有说赦免陈廷敬的罪呀，他仍然是戴罪在身，皇上干嘛总向着陈廷敬？ 高士奇曾经也说过这种傻话，你以为陈廷敬他就真的有罪吗？他根本就没有罪。 那下官就不明白了，陈廷敬有罪，那可是三年前皇上亲口说的呀。 哎呀，萨姆哈，这就是咱们皇上的英明之处，皇上得让你觉得自己有罪，然后赦免你的罪，你就更加的服服帖帖，忠心耿耿。做皇上的不怕冤枉好人，皇上冤枉了好人，最多是听信了奸臣谗言，坏的是奸臣，这皇上他还是好皇上。萨姆哈，陈廷敬也精明得很，他提出绕开户部工部，另派官员督理钱法，只怕是算准了什么。这保元局不关你的事，保全局可是你户部管的呀。 萨姆哈直直点头，胸中并没有半点主张。项忠听说朝廷又新派了前法侍郎，做事越发小心了。一天夜里，苏如斋正在账房里把算盘打得噼啪乱响，刘元压着两马车进了权益立即。原来项忠让他把新铸的制钱直接送到苏如斋这儿。苏如斋倒是吓着了，刘元却说： 相爷想得周全，怕你四处收罗铜钱惹出麻烦，干脆把新铸的铜钱都往你这儿了。 这可是好办法呀，只是保全局那边好交代吗？ 这新任保全局郎中监督许大人是个书呆子，很好糊弄，只是听说新任前法侍郎陈廷敬是个厉害的角色呀。 刘元反复嘱咐苏如斋多加小心，然后悄然离去。过了几天，陈廷敬去保全局上任，柯尔坤伊里陪着去了，刘景、马明二人自然是随着的。许达早接到消息，领着伊利及项忠等恭候在保全局衙门外，彼此见过礼。陈廷敬说道： 天下之前皆有此处，我今日指天为誓，不受毫厘之私，愿与诸位共勉。 柯尔坤慷慨道： 我愿同陈大人一道秉公守法，共谋铸钱大事。 许达拱手道： 卑职许达，身为保全局郎中监督，职守所在，不敢有丝毫贪念。 陈廷敬点头道： 皇上着我督理钱法，可我对铸钱一窍不通，愿向各位请教。我想从头学起，先弄清库存有多少铜料，再弄清每年铸钱耗铜多少。 柯尔坤朝陈廷敬拱了手说： 陈大人，下官以为当务之急是改铸新钱，而不是清理库存啊。 项忠看看柯尔坤眼色，他说： 对对对，秉陈大人，历年陈规都是炉头到保全局领铜，铸好制钱再如数交还，账实两清，不用盘存。 陈廷敬打量着项忠，回头问柯尔坤： 这位是谁？ 回陈大人，他是炉头项忠，保全局炉头共百名，都是由他管着的。 管炉头的炉头，有这个官职吗？ 回陈大人，小的并不想多管闲事，只是历任遣法监督都信任小的，遣场师傅们也都肯听小的差遣。 相中虽是低眉顺眼，语不高声，口气却很强硬。陈天静瞟了眼相中，发现这人眉宇间透着股凶气。柯尔坤似乎看出陈廷静的心思，道： 陈大人，向师傅是个直爽的人，说话不会绕弯子，请您多担待。 陈廷静只朝柯尔坤笑着微微点头，并不搭理，只回头问许达： 许大人，怎么不听您说话呢？ 啊，卑职到任之后忙着鼓住一钱四分的新钱，别的还没理出头绪呢。 我以为保全局诸事千头万绪，总的头绪在铜不在钱，朝廷对民间采铜用铜多有禁止和限制，天下铜料大多在保元二局，铜价或贵或贱，原因也都在保元二局。 陈大人这么一指点，卑职茅塞顿开。 我们去仓库盘点吧。 哎， 柯尔坤忙说： 回陈大人，我已同许大人交涉清楚，请许大人出示账目。先不管账目，要紧的是盘准实物。 柯尔坤心里不由得暗惊，心想历任保全局管事的当中交接都没有盘点仓库，他料定那里头必定是一笔糊涂账。他刚刚卸任，如果盘出铜料亏空，自是吃罪不起。可是陈廷静执意要盘点实物，他也没话可说。仓库为头的名叫张光，他见这么多大人来了，只管低头站着，不敢正眼望人。进门处堆放着古旧废钱，柯尔坤抓了些摊在手里说： 陈大人，这些都是历朝的旧钱，掺些新铜就可铸钱。陈大人，这是秦钱的一种，叫半两钱。 张光忙凑上来插话说： 佩戴古钱可以辟邪。 柯尔坤便说： 陈大人，您不妨配上这枚半两钱。我刚才指天为誓，不受毫厘之私啊。陈大人如此说，下官可真就没有脸面了。都里遣法的官员都会找枚古钱佩戴，大家都习惯了。 陈廷静看着柯尔坤和许达，只见他俩腰间都配着一枚古钱。许达也说： 嗨，对呀，就请陈大人随俗吧。 好吧好吧，既然说可以辟邪，我就受领了。 相中忙找来一根丝带，戳了那枚半两钱，替陈廷静配上。张光依着吩咐，领着义吏们过秤记账去了。柯尔坤很担心的样子说： 陈大人，这么多的铜料和制钱盘点起来颇费周章，怕耽误了铸钱啊。不妨，吩咐下去，这边只管盘点，另外让造母钱的师傅加紧刻出新钱的样式，尽快成铸钱啊。不妨，吩咐下去，这边只管盘点，另外让造母钱的师傅加紧刻出新钱的样式，尽快呈进皇上。 许答应道： 卑职这就吩咐下去。陈大人，库存制钱怎么办？ 盘点之后封存，待新钱样式出来之后改行古铸。 许答领命跑到旁边，如此如此地吩咐张光。陈廷静在仓库里四处巡视，发觉里头堆着的块铜都是一个模子出来的，也都是同一个颜色，暗自觉得蹊跷。他猜这些块铜只怕就是毁钱重铸的，不然哪会形制相同，成色无异呢？他心中拿定主意，吩咐先把仓库里的块铜登记造册，从即日起保元二局不得再收购块铜。许达只好遵命，相中却暗自惊骇。当天夜里，相中把苏如斋叫到了家里。苏如斋在课堂里站了半天，相中并不说话， 只是闭着眼睛坐在炕上，咕噜咕噜抽着水烟袋。向中抽完了烟，眼睛慢慢睁开了。苏如斋这才敢说话：“ 相爷，不知您深夜叫我，有何要紧的事啊？”“ 哎呀，天大的事！”“ 什么？”“ 看把你吓的，还没那么可怕。告诉你，保全局往后不收块铜了。”“ 相爷，您不收铜了，小的可怎么办呀？”“ 现在不是收不收块铜的事，你得摸摸自己的脑袋。”“ 相爷，这可是我们两个人的生意啊，您撒手不管了，只是少赚几个银子，我可要赔尽家产啊，您怎么着也得想个法子呀。”“ 不着急，我已想了一个法子，你就改铸铜器，然后损坏做旧，民间废旧铜器保全局还是要收的。”“ 重铸一次，我们的赚头可就少了呀。”“ 哼，少赚几个银子总比掉脑袋要好啊。新任前法侍郎陈廷敬看上去斯斯文文，办事却不露声色，十分厉害呀。好了，你回去吧。”“ 小的告辞。” 苏如斋恭恭敬敬施了礼，退了出去。萨姆哈知道陈廷敬去保全局并不急于铸钱，却先去仓库盘点，心里颇为不安。他也是担任过前法郎中的，知道铜料仓库的账是万万查不得的。他深夜跑到明珠府上，非常着急说：“ 哎呀，陈廷敬胡作非为，明相国您可要出面说话呀。”“ 这陈廷敬如何胡作非为了？”“ 哎呀，皇上着陈廷敬赶紧鼓铸新钱，他呢却不分轻重缓急去了保全局先盘点仓库，用意在于整人，动机不良，此罪一也。未经朝廷许可擅自尽收块铜，必使铜料短缺，扰乱前法，此罪二也。明相国，陈廷敬分明是冲着克尔坤来的，实际上就是冲着您和我呀。”“ 嗯，萨姆哈，您说的我都知道了，你先回去吧。”“哎，别着急，别着急。”“ 哎呀，明珠大人，你 回去吧。”“ 哎。” 萨姆哈叹息着告辞，出门就气呼呼地骂人。他回到家里，见科尔坤已在课堂里候着他了，不免有些吃惊，问道：“ 科尔坤，这么晚了你为何到此啊？”“ 萨姆哈大人，陈廷敬日夜蹲守在保全局，只顾盘点仓库，别的事情他概不过问，看来陈廷敬是非要整倒我才罢手啊，您可得救救我呀。”“ 哎呀，你怕什么？你既然已向许达交了账，仓库亏空责任就是他的了。”“ 仓库到底是否亏空谁也不清楚，我从大人您那儿接手就没有盘点过仓库呀。”“ 哎，你这是什么意思啊？啊，你是说我把一个亏空的摊子交给你了？”“ 下官接手保全局的时候听大人您亲口说的，您从上任郎中监督那里接手也就没有盘点过仓库。”“ 科尔坤，你不要把事情扯得太宽了啊。”“ 禀萨姆哈大人，下官以为眼下只有把事情扯宽些，我才能自救，大人你也能安然无恙啊。”“ 此话怎讲？”“ 万一陈廷敬查出铜料亏空，历任户部尚书、前法侍郎、郎中监督，包括明相国，都跟铜料亏空有关，我们这些人就都是一根藤上的蚂蚱，陈廷敬就单枪匹马了。”“ 放屁，老夫才不愿意做你的蚂蚱呢。”“ 大人息怒，您不愿做蚂蚱，可陈廷敬会把您拴到这根藤上来呀。”“ 科尔坤，你休想往老夫身上栽赃。” 听众朋友，